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四章珀西和大脚板第五十九集。 罗恩把事情弄得一团糟，是吧？ 乔治低声说。他们三个降落在装球的箱子旁边，打开箱子，取出一只游走球和那只金色飞贼。 他只是太紧张了， 哈利说。 今天上午我陪他练习时，他挺好的。 但愿他不会这么快就过了高峰期， 弗雷德担忧地说。他们回到空中，安吉丽娜一吹哨子，哈利放开金色飞贼，弗雷德和乔治松手让游走球飞了出去。从那一刻起，哈利就不太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了。他的任务是抓住那只振翅飞翔的小金球，那可以给自己的球队净挣150分呢。要做到这一点，需要有过人的速度和精湛的技巧。他加快速度，在追球手们之间灵巧地窜进窜出。温暖的秋风吹拂着他的脸，远处斯莱特林们的叫嚷在他耳边回响，但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。可是没过一会儿，哨声吹响，他只好又停住了。 停下，停下，停下！ 安吉丽娜尖叫道。 罗恩，你没有守住中间。 哈利转脸去看罗恩，只见他盘旋在左边的圆环前，另外两个圆环完全无人防守。 哦，对不起。 你得一边盯着追球手，一边不停地挪来挪去。 安吉丽娜说。 要么守在中间，等必须防守某个圆环时再移动，要么就绕着三个圆环盘旋，千万不能莫名其妙地移到一边去。刚才那三个球就是这样漏进去的。 对不起。 罗恩又说了一遍，他的脸在蔚蓝色天空的衬托下像烽火一样红得发亮。 还有凯蒂，你就不能想点办法止住鼻血吗？ 越来越厉害了。 凯蒂声音发闷地说，一边用袖子堵住不断流出的鲜血。哈利扭头去看弗雷德，只见他神色慌张，正在检查自己的口袋。哈利看见弗雷德掏出一个紫色的东西，仔细看了一秒钟，然后回过头去看着凯蒂，显然被吓坏了。 好了，我们再试一试。 安吉丽娜说。斯莱特林们正在齐声合唱。安吉丽娜假装没有听见，但她骑在扫帚上的姿势显然有点僵硬。这次他们刚飞了不到三分钟，安吉丽娜的哨子就又响了。哈利刚看见金色飞贼在对面球门柱周围飞速盘旋，但也只好停下来，心里明显感到很懊丧。 又怎么了？ 他不耐烦地问离他最近的艾莉亚。 凯蒂。 艾莉亚简洁地回答。哈利一转脸，看见安吉丽娜、弗雷德和乔治都拼命朝凯蒂飞去，哈利和艾莉亚也迅速赶过去。看来安吉丽娜停止训练的命令下得还算及时。凯蒂的脸色白得像一张纸，身上血迹斑斑。 他需要上医院。 安吉丽娜说。 我们送他去吧。 弗雷德说。 他大概是误吃了一颗血崩豆。 唉，少了击球手和一个追球手，再继续训练也没有什么意思了。 安吉丽娜板着脸说。弗雷德和乔治一左一右搀扶着凯蒂朝城堡急匆匆地冲过去。 走吧，我们去换衣服。 他们没精打采地走回更衣室，斯莱特林们还在大声唱个不停。 训练怎么样？ 半小时后，哈利和罗恩从校巷洞口钻进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。赫敏很冷淡地问道。 还算。 哈利刚想说话。 完全搞砸了。 罗恩声音空洞地说，一屁股坐在赫敏旁边的椅子上。赫敏抬头看了看罗恩，冷淡的态度似乎缓和了些。 没关系，你这是第一次参加训练。 他安慰道。 肯定需要时间。 谁说是我把训练搞砸的？ 罗恩没好气地问。 没有谁啊。 赫敏说，看上去大吃了一惊。 我以为。 你以为我注定就是废物吗？ 不，我当然不是这样想的。瞧，你说训练搞砸了，所以我就。 我要去做家庭作业了。 罗恩气呼呼地说，重重地走向通往男生宿舍的楼梯，身体一闪消失了。赫敏转向哈利。 是他搞砸的吗？ 不是。 哈利忠诚地维护朋友，赫敏扬起眉毛。 唉，我认为他可以表现得更好一些。 哈利喃喃地说。 但就像你说的，这只是第一次训练。 那天晚上，哈利和罗恩在家庭作业上都没有取得多少进展。哈利知道罗恩尽想着他在魁地奇球训练时的糟糕表现，他自己也很难把格兰芬多输惨了的歌声从脑子里赶走。整个星期天，他们都待在公共休息室里，埋头书本。房间里先是挤满了人，然后又都走空了。这又是晴朗宜人的一天。格兰芬多的大多数同学都在外面的场地上，享受着也许是今年的最后一点阳光。到了晚上，哈利觉得仿佛有人在他的脑壳里使劲敲打他的脑袋。 我们平时确实应该尽量多做掉一些作业。 哈利低声对罗恩说。他们终于结束了麦格教授的那篇关于非动物驱照咒的长篇论文，开始苦巴巴地对付辛尼斯塔教授那篇同样难同样长的论文，是关于木星的许多卫星的。 是啊， 罗恩说着，揉了揉微微充血的眼睛，把第五张作废的羊皮纸扔进了旁边的炉火里。 我们要不去问问赫敏，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他写的论文？ 哈利朝赫敏望去，他正坐在那里跟金妮愉快地聊天，克鲁克山泉缩在他的腿上，两根织针悬在他面前来回穿梭，他正在织一双怪模怪样的小精灵袜子。 不行， 哈利语气沉重地说， 你知道他不会让我们看的。 于是他们继续绞尽脑汁地想啊写啊。窗外的天空越来越黑，渐渐的，公共休息室里的人又开始变得稀少起来。到了11点半，赫敏打着哈欠朝他们走来。 快做完了吧？ 没有， 罗恩没好气地说。 木星最大的卫星是木卫三，不是木卫四。 他从罗恩身后指着他那篇天文学论文中的一行文字说道。 有火山的应该是木卫一。 谢谢。 罗恩凶巴巴地说，把那个写错的句子重重划去了。 对不起，我只是…… 是啊，如果你只是到这里来挑毛病的…… 罗恩， 我没有时间听你唠唠叨叨的教训人，好吗？赫敏，我这里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。 不，快看！ 赫敏指着离他们最近的那扇窗户。哈利和罗恩都抬头看去，一只漂亮的长耳猫头鹰站在窗台上，瞪大眼睛看着屋里的罗恩。 这是赫梅斯吗？ 赫敏问，显得很惊愕。 天哪，正是他！ 罗恩小声说，扔下羽毛笔站了起来。 波西怎么会给我写信呢？ 罗恩走过去打开窗户，赫梅斯飞了进来，落在他的论文上，伸出一条腿，上面系着一封信。罗恩把信解了下来，猫头鹰立刻就飞走了，在罗恩画的木卫衣上留下沾着墨水的脚印。 没错，这肯定是破西的笔迹。 罗恩说，一屁股坐回椅子上，瞪着羊皮纸卷外的几行字。 霍格沃茨，格兰芬多学院，罗恩维斯莱。 他抬头望着哈利和赫敏。 你们怎么看？ 打开。 赫敏急切地说，哈利点点头。罗恩打开羊皮纸卷看了起来，他的目光顺着羊皮纸一行一行地扫下去，眉头皱得越来越紧。看完信后，他脸上一副厌恶的表情。他把信塞给哈利和赫敏，他们俩凑在一起同时看了起来。 亲爱的罗恩，我刚听说，从魔法部部长本人那里获悉，他是听你们的新老师乌姆里奇教授说的，你已经成为霍格沃茨的一名级长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非常高兴和意外，在此先表示对你的祝贺。我必须承认，我一直担心你会走上我们所谓的弗雷德和乔治的道路，而不是跟随我的足迹。因此你可以想象，当我听说你终于不再藐视权威，并决心真正肩负起一些责任时，我心里是何等的快慰。但是罗恩，我想要给你的不仅仅是祝贺，我还想给你一些忠告。 因此我是在夜里寄这封信的，而不是通过平常的早晨邮件递送。我希望你能避开别人的刺探读这封信，避免遇到令人尴尬的提问。部长告诉我，你被选为级长时漏了点口风，我听出你现在还经常跟哈利波特泡在一起。我必须告诉你，罗恩，如果你继续和那个男孩打得火热，就极有危险丢掉你的级长徽章。是的，我相信你听了这话会感到吃惊，你无疑会说波特一直是邓布利多的得意门生。可是我觉得我有必要告诉你，邓布利多在霍格沃茨当前的日子可能不会很长了。权威人士对波特的行为有着截然不同，也许更加准确的看法。我这里不便多说，但如果你看了明天的预言家日报，便会清楚地明白现在的风向。就看你是不是能够确定自己的立场。严肃地说，罗恩，你不应该与波特成为一路货色，这可能对你的前途十分不利。我说的还有走出校门以后的人生。你肯定知道，是我们的父亲陪波特去法庭的。他今年夏天受到整个威森加盟的审问，而他是由于侥幸才逃脱了罪责。我个人认为他是钻了空子才勉强脱身。与我交谈过的许多人都仍然相信他是有罪的。也许你不敢与波特断绝关系，我知道他可能已精神错乱，而且据我所知还有暴力倾向。如果你确实有这方面的顾虑，或发现波特的举止还有令你感到不安的地方，我恳请你找多洛雷斯·乌姆里奇谈谈，她是一位十分可爱随和的女人，我知道她一定很乐意给你一些忠告。说到这里，我不妨再给你一点告诫。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，邓布利多在霍格沃茨掌权的日子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。罗恩，你不应该效忠于他，而应该效忠于学校和魔法部。我十分遗憾地听说，迄今为止，乌姆里奇教授努力在霍格沃茨贯彻魔法部极力倡导的变革时，居然很少得到其他教员的支持合作。不过，他下个星期就会发现，工作更容易开展了。同样，请看明天的预言家日报。我只想说明一点，如果某个学生眼下表现出愿意协助乌姆里奇教授，两年后便很可能成为男生学生会主席。很遗憾我暑假里未能经常看见你，我很不愿意批评我们的父母，但如果他们继续跟邓布利多周围那帮危险人物混在一起，我恐怕再也不能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了。如果你什么时候给母亲写信，不妨告诉她说，有一个叫斯多吉·波德摩的人，是邓布利多的密友，最近因非法侵入魔法部而被送进了阿兹卡班，也许这会使他们看清他们目前交往的都是怎样一些下三滥的罪犯。我认为自己十分幸运地及时摆脱了与这帮人为伍的耻辱，部长对我真是宽宏大量，因此我真心希望罗恩，你也不要让亲情蒙蔽了双眼，看不清我们父母的信仰和行为的错误性质。我真诚地希望他们总有一天会认识到自己错了。当然，当那一天到来时，我将很愿意接受他们由衷的道歉。请十分慎重地考虑我说的话，特别是关于哈利波特的那些。再次祝贺你当选级长。你的哥哥，珀西。 哈利抬头看着罗恩， 嗯， 他说，努力使声音听上去似乎他觉得整件事都非常可笑。 如果你想，怎么说来着？ 他看了看珀西的信。 哦，对了，跟我断绝关系，我发誓我绝不会有暴力倾向，把信还给我。 罗恩伸出手说， 他是。 罗恩冲动地说，一把将珀西的信撕成两半。 世界上， 他将信撕成四片。 最大的， 他将信撕成八片。 傻瓜， 他把碎纸片扔进了炉火。 来吧，我们得在天亮前把这东西写完。 他轻快地对哈利说，把辛尼斯塔教授的论文又拉到面前。赫敏望着罗恩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。 哦，把他们拿过来。 他突然说道。 什么？ 罗恩说。 把他们给我，我看一遍，修改一下。 他说。 你说的是真的？哦，赫敏，你真是一个救命恩人。 罗恩说。 我该说什么？ 你只要说，我们保证再也不把家庭作业拖到这么晚了。 赫敏伸出两只手接过他们的论文，但他看上去还是挺愉快的。 万分感谢，赫敏。 哈利疲倦地说，把论文递了过去，瘫坐在他的扶手椅上，揉着眼睛。